世界已改变，当沧海都已成桑田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？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，岁月改变青春的脸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烟？一天一点爱恋，一夜一点思念，我们不再相信谎言，不再需要蜜语甜言。一天一点爱恋，一夜一点思念，给我一整个誓言，让我可以期待永远。 来自梁朝伟的一首歌啊，一天一点爱恋。各位好吗？北京时间的17:08，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59，这里是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哎，昨天没跟大家见面，有没有想我呀？昨天因为这个设备检修啊，所以呢停工了一天。继续来给大家推荐美食啊，推荐好吃的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今明天的天气情况啊。明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，最高温度呢32摄氏度，最低温度呢19摄氏度。晴的天气啊，也请大家注意好防暑防晒。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6和1，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。今天啊，小二推了一篇这样的文章，说又馊又酸又臭居然还美食。哎，问一下所有听众哈，说到又馊，你想到了是什么样的美食呢？就是那种饭馊了的那个馊啊。说到又酸，你想到什么美食呢？又臭又是什么样的美食呢？说到其实一提到各种美食啊，如果说到这一些怪味的美食，其实还真的是蛮多的，像豆汁儿、臭鳜鱼、臭豆腐，还有之前貂蝉有讲过的螺蛳粉等等等等啊，它都是带一些比较奇怪的味道。喜欢的人呢就真的特别喜欢，但是不喜欢人呢就会避之不及。是不是那王大一起的小伙伴呢，一份臭豆腐便分清是非了哈。 说到肉搜呢，可能许多北京朋友想到就是老北京的豆汁儿，豆汁儿呢以及独特的酸爽味道吓跑了无数的外地人啊。说句实话，貂蝉在北京可以说待了5年多了哈，从来没有敢尝试过豆汁儿，因为害怕呀，吃不好怎么办呀，是不是？说来第一口喝起来呢是又酸又馊的，受不了的人呢闻到那味道就有一阵脑袋疼的感觉哈，捏着蚊子都见不得灌下去。推荐的这家店呢叫老瓷器口豆汁店，坐地铁的话呢在5号线刘家窑东北口出，往东走个10分钟吧就能到了。早上蛮早，但是店里的人气呢非常高，很多周围的居民呢都会到这儿来用餐或者来打包带走。看起来喜欢吃豆汁人还真不少哈。之前貂蝉也讲过，说到这家老瓷器口豆汁店呢，之前有这个在店面装修有停业，但是说呢等他这个装修好了之后呢还会继续营业的，但是不知道现在8月24号开业了没有，如果没有的话呢9月份也会重新开业的哈。豆汁呢喝过之后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人爱死这一口哈，而有的人就完全接受不了这一口，刚喝的时候呢会很酸，甚至有一点点臭的味道哈。但是品到后来呢，现磨的浓郁豆香味就会出来了，豌豆黄很新鲜，没什么额外的添加，味道呢很原香啊，也是很好吃的。如果喜欢吃豆汁儿的朋友呢，可以去这一家店尝一尝啊，老瓷器口豆汁儿店。刚才一位听众叫吕新鹏点一首陈奕迅的好久不见哈，把这一首好久不见来送给你听。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先偷客栈啊，来跟貂蝉互动吧，或者来跟貂蝉讲一讲啊你吃过的一些怪味的美食，也可以来介绍一下哈，或者说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，来跟貂蝉互动，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留言吧。 想象着没我的日子，你是怎样的孤独，拿着你照片，熟悉的那一条街，只是没了你的画面，我们回不到那天。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，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，和你坐着聊聊天。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街角的咖啡店，

简单，其实很自然。两个人的爱有两人分担，其实并不难，是你太悲观，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，不想让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。我想你是爱我的，我猜你也是我的，但是怎么说怎么的，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。也许你不是我的，爱你却又该割舍，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。我想你是爱我的，我猜你也舍不得，但是怎么说怎么的，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。也许你不是我的，爱你却又该割舍，但他也很失望。 这一首歌来自杨宗纬演唱的《空白格》，来自听众简单就好点的歌啊。杨宗纬演唱的《空白格》，一直很喜欢杨宗纬的声音啊，觉得他的声音特别适合唱苦情歌，像他唱那一首《洋葱》，包括《这一路走来》，还有那一首《夏洛特烦恼》的主题曲哈，《一次就好》等等等等，唱得很有味道，是不是？听到了这一首歌啊，来自水木年华演唱的《在他乡》，也算是水木年华很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了哈。刚才有听众反映说，一直找不到仙偷客栈的这个公众账号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啊，仙偷客栈。这个头像呢是有蓝天白云，绿色的草坪，有树，有两个白色的车啊，也请听众找好了仙偷客栈。听众呢关注仙偷客栈的公众账号，可以来跟貂蝉互动哈，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。我们继续来说好吃的，来说美食啊。说到臭，你想到的是什么好吃的呢？一提到臭啊，如果是吃的话会想到臭豆腐，如果水果的话呢会想到榴莲，是不是？其实貂蝉是不吃臭豆腐的啊，有没有哪个听众来给貂蝉打打气啊，让我也去试着尝一尝。哎，前段时间我亲姨啊去长沙去旅游去了，然后就给我发了一个小视频，说哎呀，我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队就为买着一副臭豆腐，不愧特别好吃，是那种炸的已经炸黑了，那种已经炸焦的那种臭豆腐啊。他说闻着确实有一点臭，但也不是特别的臭，但是吃在嘴里啊真的超香的。有那么好吃吗？喜欢吃臭豆腐的朋友来跟貂蝉互动呗，来告诉貂蝉真的有那么好吃吗？说到榴莲的话，说句实话，貂蝉也是不吃榴莲的。哎，我记得昨天还有听众在说，哎，貂蝉这个什么都不忌口啊，什么都馋。不是，貂蝉可刁了呢。其实我有一个朋友啊，特别喜欢吃榴莲，到什么地步呢？他能一个人买一个榴莲，然后放到冰箱里冷冻起来，一天能吃完一个榴莲，就不停的在吃，不停的在吃，他觉得特别好吃。但是我一闻到那个味道啊，就觉得没有胃口再去吃其他的东西了。就像那一句话说的，喜欢的人特别喜欢，但是不喜欢的人呢就会拒之千里。好啦，来推荐一家臭豆腐的店啊。叫国足臭豆腐，国足臭豆腐， 非常有这个戏剧性的名字哈，又是卖臭豆腐的，两者创意起来呢，窗口不大的门脸啊，买完只能打包带走，是没有地方坐下来来堂吃的。一份呢10块钱，臭豆腐呢是那种白色那种的，炸得比较焦香，味道呢也还不错。但它特色是啊，豆腐上放上大量的泡菜，而且泡菜的味道也不错，有些微甜。放在一起呢，感觉很大的一份啊，里面的酱汁也是比较提味的，搭配在一起整体味道不错，值得再次光临。很便宜啊，10块钱一份。地址呢是在学清路圣西8号吉野家对面，学清路圣西8号吉野家对面。臭豆腐放上泡菜，有人吃过吗？可去尝一尝啊。继续呢，这一家店呢叫聋哑人臭豆腐，在马路边麦当劳的对面，是一对聋哑人开的小车店啊。的确像大家说的很干净，从台面到制作虽是小作坊，但是也能让人看着就很放心哈。臭豆腐炸的是蓬松的，恰到好处，油很干净，香菜呢也很新鲜，蘸料也特别的好吃，每次经过啊都忍不住来上一份儿。价钱呢是6块钱一份儿，很便宜很便宜了哈。如果喜欢吃的话呢，可以去尝一尝。哇，我手里有这个图片啊，真的特别的诱人，特别的好吃，像豆腐泡的那种感觉了。地址呢是在联宝路口北麦当劳联宝路店的马路对面啊，联宝路口北，6块钱一份，很便宜很便宜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啊，来查看今天小二推送这篇文章，就能找到貂蝉介绍的这些吃臭豆腐的店呀，吃豆汁的店呀，还有一些貂蝉没有介绍到的一家的一些店啊。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吧，来跟貂蝉互动啊。这一首歌来自潘美辰演唱的《昨夜星辰》。 今夜的星辰依然闪烁，像眼神 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奥迪车主五享大礼包疯抢啦！保养免工时费，最低仅需614元起，狼多肉少，各位抓紧！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，大兴区金梁路廊坊路口北，83790100。 老太太， 请记住真烟真酒，老太太烟酒，专注烟酒29年，一招买烟酒，终身是朋友。 走亲访友，老太太烟酒，电话0108935-6737。

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？世界太小，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，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，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。我全部的心跳啊，随你跳。 来自杨宗纬演唱的《一次就好》，来自听众，你叫什么呢？是三个句号，以后叫你句号好吗？点了一首歌曲啊，是因为刚才貂蝉有说过，说杨宗纬特别适合唱苦情歌吗？好啦，开个玩笑啊，听到了这一首歌，来自萧敬腾演唱的《阿飞的小蝴蝶》。我们继续来说好吃的哈。其实说到臭呢，还有一个就是臭鳜鱼，这个也是啊，喜欢吃的朋友呢特别喜欢，但是不喜欢吃的朋友呢敬而远之。臭鳜鱼呢是一道徽州传统名菜啊，是徽州菜的代表之一，在安徽徽州地带，如今的安徽省黄山市一带啊，所谓腌鲜在徽州本地土话中有臭的意思。这风味鳜鱼闻起来臭，吃起来香，肉质鲜嫩纯滑爽口，保持了鳜鱼的本味的原汁哈，俗称臭鳜鱼，制法独特，食而得异香。真的有一种很奇怪的那种臭味在里头，其实说它又不是那种特别的臭，就一种很奇怪的味道，我认为哈。推荐的这家店呢叫杨记兴臭鳜鱼，店在三环辅路一带啊，影影绰绰的树林丛，一栋白色的徽式建筑，青瓦白墙，色彩典雅大方。在桌式方面呢是青砖门罩啊，木雕的这个窗户，石雕的门呢与建筑物融为一体，设计呢非常的好，颇有艺术的感觉哈、啊，很有徽式宅居的特色。真的这个店面很有那种，有一种古色古香的感觉，可以这么说。招牌臭鳜鱼很大条，蒜瓣呢，蒜瓣的肉啊厚实紧致，经过腌制呢并没有想的那么臭啊。配菜是笋丁和蒜苗丁，浇上汁儿，咸鲜的微辣，很下饭，看样子特别的好吃，很大很大的一条。继续的这一家店呢是老巷的臭豆腐，臭豆腐被炸过但并不是很油腻，这个就是炸得像那种黑色的臭豆腐，可以说它炸焦了，外焦做到了里嫩的还也不错哈。如果豆腐可以再厚一点，嫩嫩的口感就出来了。蘸料呢是辣椒酱，很提味儿。这个店呢是在西坝河堤里26号，近七圣路，人均消费呢在100多块钱。这家店呢叫杨兴记啊，杨记兴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时间貂蝉是饿得眼花缭乱了，想着，哎呀，这个臭鳜鱼到底有多好吃啊？这个臭豆腐我什么时候也能赶着去尝试一份啊？好了，那么这时间呢，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先偷客栈”哈，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有没有一些值得推荐的？这个比较怪味的好吃的呢，或者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。 我可以为你改变，只要你愿意给我，绝不会食言，不浪费你的爱，你的美。 这一位听众叫许许莫温柔还是什么呀，我看不懂你的名字啊，说点了一首天黑了你还记得我吗？ 送给他亲爱的老公。这首歌呢，把我们吸引在了一起。有你的日子里，每天都是惊喜。哇哦，这么恩爱呀、啊！还说貂蝉，我就在你们电台旁边。嗯，欢迎你经常来跟我互动啊！把这首歌送给你听。天黑了，你还记得我吗？白天你们记得我就好，千头客栈你们记得貂蝉就好啦。 却不想要别离，害怕天黑你会离去，消失在夜幕里。天黑了你还记得我吗？睡着了你会梦见我吗？别遗忘阳光下的约定，我会在原地等你呀。天黑了你还记得我吗？睡着了你会梦见我吗？

坏的沙雕如何重来，有裂痕的爱怎么重改，只是一觉结束太快。你说你无法释怀， 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啊！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来自蔡依林演唱的《花蝴蝶》，很动感的一首歌曲啊。我们继续来说到好吃的，说到臭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响当当的螺蛳粉哈。螺蛳粉不仅当时吃着臭，而且吃完后劲儿十足，这个真的。我有一次吃完之后呢，回家换了衣服，洗了澡。感觉第二天还是浑身那个味道，真的是去除不掉啊！大概过两三天之后吧，他觉得身上没有那个味道了，后劲十足。这说到这家店呢，叫水平有限螺蛳粉啊，水平有限螺蛳粉，名字还是蛮有意思的。这家店地理位置在上地华联旁的巷子中新开的店，老板真的很文艺啊，感觉这里不仅能吃到米线，还能吃到芝士，店里弥漫着特别的味道，吃到口里味道更浓郁些哈。汤很好喝，尤其是酸脆的笋丝和豆角是我特别喜欢吃的口味，面粉呢也很筋道。地址呢是在上地西路华联超市中心北侧，人均消费呢在20多块钱左右。不得不说啊，装修风格真的是蛮不错的，很小清新的感觉。喜欢吃螺蛳粉的朋友不妨去试一试哈。上地西路华联超市中心北侧，人均消费呢在20多块钱左右。同时呢，在听节目的听众也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。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了偷，仙偷客栈，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有没有一些味道比较奇怪的美食，可以这么说哈，可以说臭的，然后酸的，然后馊的，都可以来跟貂蝉互动啊，或者说呢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。继续的这一家螺蛳粉的店呢叫螺蛳粉先生，位置呢很偏，穿过一个小区再穿过一片工地，总算找到这一家店了。说啊，来一碗螺蛳粉果然是无比的酸爽，酸呢来自自制的酸笋，酸度刚好，而且呢他们家这个绿豆沙里是特别的好喝，甜度也刚好。花蛤呢算是招牌菜了，基本每桌一盘，辣口但入口呢有一点淡淡的蔬菜清新的口感。地址呢是在北三环西路5号的 蓟门里小区七天酒店的对面啊，叫螺蛳粉先生。之前呢，在节目当中呢，貂蝉也跟大家介绍过螺蛳粉的一些吃的店铺啊。如果喜欢吃的话呢，来跟貂蝉留言吧，貂蝉呢会给你们告诉你们地址哈。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仙偷客栈”啊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迪克牛仔演唱的《放手去爱》，用这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拜拜喽。 我跪着向天祈祷，给我勇气面对一切好不好，我却懦弱的让你转身走掉，错过你一切已不再重要，放手去爱不要逃，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，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，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，放手去爱不要逃，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，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，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，这样就好。向天祈祷，给我勇气面对一切好不好，我却懦弱的让你转身走掉，错过你一切已不再重要，放手去爱不要逃，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，谁赢谁输